那个贺群主，还有我们那个新进入球所的各位朋友，大家晚安。非常抱歉，我今天非常的忙碌啊。那么，所以这个延后的这个几分钟，让我稍微看一下那个稿子啊。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正式开始。好，我今天要报告的题目是这个平庸之恶的这个伟大之爱，汉娜·阿伦特在想什么？好，这个题目我想啊，大家可能不见得能够这个望文生义的啊，所以我要必须要稍微解释一下。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平庸之恶呢，就是指的呢，就是这个汉娜·阿伦特啊所提出一个概念啊。那么这个平庸之恶啊，受到很多人的抨击。等一下我会讲到利维坦的贴文啊，那这个。按照这个批评者，包括利维坦，包括许多的这个学者专家，对这个平庸之恶啊，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所以呢，这个他们认为呢，平庸之恶这个概念呢，没有什么价值啊。但是呢，我看法不太一样。基本上啊，我对这个平庸之恶啊，给予很高的评价啊。那么我做那个平庸之恶的这个一个那个讲座，做了。大概六场次的样子啊，就是谈这个阿伦特，谈这个平庸之恶的概念，还有谈这个阿伦特的这个爱情故事啊，已经做了这个六个场次。那今天呢，大概就是可以讲说是续谈呢。那为什么要续谈呢？那值不值得一谈再谈呢？就是一谈再谈这个平庸之恶，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我的看法是，一直到专制这个。极浅的体制啊，从地球上消失，那么在这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之前呢，这个平庸之恶一定会继续谈下去啊。所以一下我要做一个比较那个详尽的一个报告。我先说明一下啊，那么就是呢，这一个开头是我一个朋友啊转了一个贴文给我啊，这个贴文呢、是这个，的题目是这个平庸之恶究竟呢有何深意啊？我一看到这个平庸之恶啊，我就很有兴趣了。可是我再稍微注意看一下，哇，这个原来是那个利维坦的大作，这个让我充满了警惕。为什么呢？因为我另外有一个朋友啊，他非常的欣赏这个利维坦，认为利维坦的东西啊是代表最高品质的啊。那在像我们这种凡人，在我这个朋友的眼中不在眼下了。所以呢，我看到利维坦呢。的作品呢、我就会比较注意去看一下。但是我读了之后，我发现呢、这个利维坦的这个贴文呢、可能啊，这个对这个阿伦特有一些啊，这个不过这个客观的地方。因而呢，我觉得哈、这个关于这个利维坦的这个贴文呢、其中的许多论点呢，可以这个再加以补充。那我认为啊，这个。汉娜这个阿伦特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呐、所以说哈、不管在哪个地方，要谈什么问题啊，这个汉娜阿伦特都会引起很大的注意啊。我先讲啊哈，这个我自己，我这个在那个博士班入学考试的时候啊，那这个这是台湾师范大学，那。这个题目啊，一共就有四题而已，就是四题啊，一题就25分。那我们一路写下来啊，这个发现呢，其中有一题，这一题的题目很简单，他说哈、这个请呢、评述这个汉娜·阿伦特的四本著作啊，这个就这样啊，简单的评述汉娜·阿伦特的四本著作啊，就这样而已。我一看呢。我真的就是完蛋了，为什么呢？一题25分呢？汉娜·阿伦特是谁？我真的不认识，我怎么写呢？那个这个出来之后啊，大家这个卡完之后，那交换意见，然后你问我，我问你，大家都说汉娜·阿伦特是谁呀？我们立刻啊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呀，这是独门暗器呀、这个入学考试不公平啊，这是一些安排的。不过后来啊，等我进了博士班之后啊，我发现啊，我们错了。这个出题的老师啊，其实非常非常啊，这个看不起我们这些考生呢、他出这个题目，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但是挑战你一定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你书读太少了。汉娜·阿伦特是何许人也？汉娜·阿伦特啊的一生呢，还拍成电影了。我想我刚刚有贴的三张照片，最后一张你可以看到拍什么电影。试问呢，有几个人的人生足够资格去拍成一部？所以我认为啊，我认为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愚蠢和无知啊，竟然不认识啊如此啊政治学啊，我那个是政治学研究所啊，政治学如此啊这一个顶尖的人物，这是有关于我的部分的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稍微介绍一下汉娜·阿伦特是什么人。汉娜·阿伦特是1906年生于这个德国的今日的汉诺威啊。那换句话说他是德国人了啊，不过啊他这个德国人的身份呢只有维持到1937年，也就是到31岁。1937年这个年大家要特别的记得一下啊。31岁之后啊，他因为是犹太人，所以就被剥夺了德国的国籍。那么从1937年呢到1950年这13年的期间呢，汉娜·阿伦特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是无国籍人士。啊，那到了1950年呢他这个移民美国，然后才取得这个美国的国籍，变成了美国人。汉娜·阿伦特啊在这个1975年啊死于这个美国的纽约市啊，时年69岁，在今日看起来算是年轻啊。啊，不过啊他的一生啊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 ,1924 年的时候，那时候他才18岁，他进入这个德国啊马堡大学就读啊。然后那时候啊他的一个老师，一个老师叫海德格尔啊，我想啊我们各位朋友也许有听过这么的一个人，35岁当时啊是这个马堡大学的讲师。那么这个阿伦特啊就在一次的这个演讲当中啊深深的被这个海德格尔所吸引了，所以说后来就演成了一段这个师生恋。哦，这个师生恋太有名了啊，这个师生恋后来啊这个一直啊延续的到这个阿伦特啊这个离开了人世啊，始终啊都是变成大家津津乐道的故事。我们各位啊可以试想一下，就是一样的是大学的教授之间的绯闻案，那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会有多么的吸引这一个学界的注意啊。像这种呢也是很少发现啊，像我自己在大学教书啊，我们对这个师生恋呢是非常的恐惧的啊，不敢去尝试的啊。等一下我会稍微讲一下那个与这个阿伦特跟他的老师也就是海德格尔的这个故事。不过因为在先前的时候啊我已经做了一系列有关于这个阿伦特的这个讲座了啊，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这个把这个音频呢找出来听一下。但不管如何呢，那1924年呢也就是阿伦特18岁的时候进入大学去读书，那就是跟海德格尔就开始热恋起来。那一年之后啊他被转学到海德堡大学，从马堡大学转学到海德堡大学啊。那1929年那时候他23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那换句话说各位可以从我贴出的那个照片当中你可以看一下，应该是第一张吧，那就是这个阿伦特跟他的老师啊，应该是第二张啊的照片。那就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何许人也？海德格尔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啊。那么读政治学读哲学的人呢大概很少不知道了。甚至说就是我们不讲别的，单讲那个研究方法论啊，单讲研究方法论他还是非常有贡献的人。所以呢海德格尔呢他是一个啊非常啊有学术气质的一个学人啊。但是呢这个可能就是造成啊阿伦特跟海德格尔的一段恋情的不幸因素。那么阿伦特啊 23岁就拿到那个博士学位，可是呢，他没办法教书。他没办法教书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犹太人，而他为什么哈在这个马堡大学读了一年之后呢，转学到海德堡大学呢？原因就是这个海德格尔啊，他认为说阿伦特跟他的恋情如被发现呢，会对他的前途发生极大影响，所以他就是把他安排转学到那个海德堡大学去啊，事实上海德堡大学比马堡大学还要有名的多了啊，所以阿伦特拿这个博士学位啊，哎，还比较这个有这个含金量。阿伦特以为说他，哎呀，一切都按照这个老师或者是他的情人的安排啊，那他就，哎，可以得到情人的欢心呢。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这个海德格尔啊，后来他这个，哎。这个虽然说他是跟阿伦特热恋之中啊，不过他还是一样的跟其他的女人呢打情骂俏啊，眉来眼去的。所以这个阿伦特啊，就因为这样的关系啊，他就这个掉进了这个深深的绝望之中啊。那1929年的时候，也就是他拿到博士学位那一年，他就跟这个海德格尔的学生叫一个叫史腾的结婚。啊，不过这段婚姻呢，这个开始啊，就是非常的，不寻常，那也就是很快速的就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阿伦特跟他的那个，结婚的这个对象啊，这史腾讲，他是明白的告诉他说，我其实啊，我并不爱你啊，我爱的人呢，是我们的老师，海德格尔。所以呢，这个后来呢，在那个，就是在1929年9月结婚，然后在1937年就两个人就离婚了。啊，所以说这个1937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啊，很多事情发生在这一年啊。那，我们朋友们呢，可能稍微注意一下，我前面讲过了，1937年的时候呢，他。因为这个，阿伦特呢有这个犹太人的血统，所以被剥夺了多国国籍。那1939年的时候，二次大战就爆发了。那么后来这个纳粹德国呢就攻占了这个法国啊。那么先前呢，从被这个德国剥夺了这个国籍之后，阿伦特呢逃到了那个法国。那么现在法国又被德国占领了，所以呢，这个汉娜阿伦特必须要继续的逃亡下去。阿伦特从这个法国出来之后呢，就是在瑞士啊，在还有其他的国家啊，就是不断的这个闪避逃避这个纳粹党的追捕。那他先前的时候呢，他在法国曾经被短暂的关进这个集中营，那么后来的时候呢，就逃出了这个集中营，然后一直到了这个1941年的时候，那么阿伦特呢，就在一个美国的外交官的帮助之下，他跟他的第二任丈夫。这个第二任丈夫啊，叫布里赫啊，这个还有他的母亲呢，逃往这个美国，啊，这位美国的外交官嘛，这个向这个犹太人发出的这个2500张的这个签证呢，2500张，这是2500个人的生命。这个，当时的时候啊。就这个犹太人呢，其实不只是这个美国的外交官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部电影叫《辛德勒名单》，这个辛德勒呢就是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啊。辛德勒是一个德国的这个实业家了啊，那他这个暗中帮助了许多的这个犹太人，那拍成这个非常感人的电影。那中国有没有辛德勒呢？中国有的。那在这个就是二次大战期间的时候，那中国驻这个 澳国维也纳的总领事有一个人叫做何凤山，那何凤山也是一样，他也是一样啊，使命呢发了无数的这个签证给在这个维也纳的这个犹太人，那后来这些犹太人啊，就有这个中国的签证嘛，所以呢就被这个转送到了中国上海。啊，所以你今日啊，在上海的虹口地区啊，还可以看到啊这些痕迹。我刚看了一下资料啊，说，这个有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辛德勒，就是何凤山这件事情的啊，是淹没了61年，然后一直到了上世纪末，才在上海犹太研究中心，这个和这个美国啊无命签证的组织的努力之下，然后才被发掘出来啊。我这个这点呢、啊，我有亲身呢、啊、参与的一点点的情节，我认为啊有必要这个地方做个补充。2009年的时候啊，我拿到一笔助学这个经费的啊，然后呢就到那个北京去做2个月的那个专题研究，那接待我的哈是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那个历史研究所，那个所长啊是叫做这个郭世佑教授，那么这个郭世佑教授呢后来哈、啊、就找我说他这是要研究一下那个何凤山的事情，然后辗转之间呢我就转借他。给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啊，当时呢，他呢是这个监察委员，那他叫做李炳南啊、哦，李炳南教授是我台大的老师，那他正好就在调查这件事情，在调查这个，何凤山，可是因为何凤山呢，他是，等于是违法啊，发签证啊，那。但是呢这个又救了许多犹太人，后来以色列政府啊还特别啊颁发这个勋章啊给这个何凤山啊，所以说来在国际上呢也是一件善事的。那这个郭世佑教授呢就是呢专程到台湾来找那个李炳南呢齁、啊、李委员，然后要了解啊这个整个的来龙去脉。所以呢早在上海，所谓说这个上海的这个犹太研究中心呢，哈，什么介入这件事情之前呢，郭世佑教授他已经研究的事情已经超过了好几年，可能啊5年到10年的时间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我稍微做个补充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那个汉娜阿伦特，跟平庸之恶的这个话题来，我们先前谈到就在1950年的时候呢，那个。阿伦特呢就规划为美国公民了，直到1959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变成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位女性的正教授，那时候他53岁。我看那个阿伦特我都始终是以这个很亲切很仰慕的眼神啊看着这么一个具备。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啊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常春藤联盟当中啊排名前面的很好的学校，第一位女性的正教授。我们都问了啊，说这个阿伦特呢成为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位啊女性的正教授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原因是这样，53岁获得的这个正教授，也许年纪啊也不是说非常的轻，但是啊他是研究什么的呢？他被归类是研究政治哲学的。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像我们在美国留学的人都很清楚了，美国他已经不再对这个政治学或者是我称为 politics 或者是说政治哲学这种规范性的东西感到兴趣的。美国的那个政治科学才是主流，所谓政治科学就是从事实证的研究是行为科学当中一部分。但是呢阿伦特能够在美国呢一个女性呢得到一个正教授，而且是研究政治哲学的，我认为是非常的不容易。阿伦特啊著作等身啊，他非常的有名啊，那这个 所以说哈，您如果上网去查他的资料呢，你就会看到的呢，这个很多人对他的赞扬啊，里面呢哈，在维基里面你就会看到说，受到影响的有哪一些的人，其中啊有这个哈伯马斯啊，哈伯马斯那是政治学界的巨贝了，为什么？他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这个哲学家、社会学家。那在法国呢，会提到那个庞蒂啊，那个这个莫里斯啊，庞蒂，这个是法国非常有名的这个现象哲学家。像这些出类拔萃啊的大学者啊，都这个自称就是说受到汉娜阿伦特的思想很大的影响啊，这个我大概也没什么好评述的，因为我的那个趴数还不够。不过我看到那个维基百科里面提到说啊，这个受到影响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那个叫江宜桦，这个我很有兴趣。江宜桦是我们在台湾以前是干过那个行政院长，是研究那个自由主义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台大政治系的。然后提到另外一个人叫蔡英文，真是吓死我了，是蔡英文受到他影响。蔡英文是当今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啊，我连蔡英文都受到这个汉娜阿伦特思想的极大影响，我看得非常有兴趣啊，所以我去了解一下哦，原来这个蔡英文呢、不是现在当总统那个蔡英文，这个蔡英文是蓝的，这是我们这个中央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员呐、所以这个同名同姓，但是不同人。啊，那不管如何，汉娜阿伦特的故事啊，始终就让人呢津津乐道啊啊，所以说我们就再回到这个本题，这个今天呢演讲的这个本题上来啊，就是谈到了这个到底是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件事情。那么在这个地方啊，就要提到这个故事当中的另外一个主角，这个主角叫做艾希曼。这个艾希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就是啊，这个二次大战期间呢，所谓呢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执行者。最终解决方案是解决什么？就是要解决犹太人啊，怎么样的哈、怎么样的去屠杀这个犹太人？这个整个计划中主要的执行者就是叫做艾希曼。那么艾希曼呢，到1944年的时候呢，他这个已经在那个波兰啊的这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啊，来这个负责整个的事情。那么这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呢、据估计啊，大概呢就是有大概将近600万的犹太人被屠杀。这犹太人怎么被屠杀呢？我想啊，大家从希特勒名单里面这个电影里面可以看到啊，这很可怜啊。但是那个这个期间呢、又杀那么多人呐、一天呢、都要杀超过10000的人，就是怎么杀呢？就是用这个毒气啊，用毒气。那有时候呢，因为要赶夜机哈、从这个欧洲各国啊，从铁路火车运送到那个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途中了，就在那个火车上嘛，就溺毙那个车厢，就直接就释放毒气了。其实是惨无人道，是非常可恶的事情啊。那么这一个人的主事者呢叫艾希曼、所以这个艾希曼这个名字啊，所有的犹太人都不会忘记。那么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这个艾希曼呢，先是被那个美军呢所抓获，然后这个美国哈、这个的审查大概程序啊有点松散，所以呢就后来呢这个艾希曼呢就被释放了啊，被释放之后呢就辗转呢逃到了这个阿根廷。那么由于啊这个艾希曼这个人呢、是所有犹太人呢恨之入骨的人物啊，所以以色列呢就一直在追踪艾希曼的这个行踪，后来被找到在那个阿根廷，所以在1960年的时候啊，就由这个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啊，特战部队的摩萨德啊，前往啊阿根廷把他给绑架回来了。1960年呢5月11日啊，把他绑架， 绑架回来之后呢，这个以色列的飞机啊，那从这个南美啊这个起飞，起飞之后啊，然后呢，中间呢哈，尽量的不停留啊，尤其啊不能在南美做任何一股停留，所以呢，就这个飞机呢就飞到了这个非洲的某一个地点，然后呢，加油之后直飞呀、啊。这个以色列啊，这个事情说来很离奇，不过以色列干这种事情啊，好像不是第一回啊。他们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特种部队啊，确实是非常厉害的。1960年呢啊，5月11日，绑架艾希曼回这个以色列之后呢的次日啊。这个以色列总理就向全国宣布说，我们抓到了这个艾希曼啊。那后来紧接着呢，就是要把这个艾希曼呢啊，这个投入这个大审之中。所以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纽伦堡大审啊，但是这个艾希曼呢啊，这个审判艾希曼不是在纽伦堡，是在这一个耶路撒冷，所以呢又称为耶路撒冷大审。如果你上网去查耶路撒冷大审，就会查到了有关于艾希曼审判的一个过程。艾希曼被控诉啊，15条哈、反人类罪或者是反人道罪的罪名起诉啊，那。1961年4月11日开始审判。那在这之前的时候，新闻呢、就报道很多啊，所以呢，阿伦特当时啊就得特别啊去找那个《纽约客》杂志，就纽约的《纽约客》杂志啊，他以特约记者的身份，以这个《纽约客》杂志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去做采访啊，这个是有生意的，有企图的。阿伦特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从头到尾啊，因为审判的过程啊，有点冗长啊。那4月11日开始审判，然后到了12月11日才这个宣判，所以这过程有一点点这个冗长。但是呢，阿伦特、从头盯到尾。他要做什么，那也就是后来啊提出的平庸之恶这个概念啊的一个源头。12月11日的时候，艾希曼判处有罪了，那12月15日的时候判处死刑。那么次年啊，大概过了半年之后，还不到半年啊，差不多半年啊，那这个就被处以这个绞刑。那么艾希曼在这个冗长审判过程当中，从头到尾啊，都是以一切我都是奉命行事来回答这个法官，回答这个检察官的这个审问啊。那后来那么阿伦特呢，就把他观察艾希曼大审呢、这个事情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啊，这本书其实是纽约客杂志的许多的那个报道当中啊，所结集而成的一本书啊，书名呢叫做《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平庸之恶报告》啊。那这个书啊，这个书的总结出乎大家意料之外。这个阿伦特讲说，艾希曼不是一头啊毫无道德感的怪兽的，他行恶却没有作恶的主观意愿。这都归因于他的思想缺失，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所做的这些恶行究竟是多么的罪孽深重啊！所以啊，大家哈可能要稍微注意到，那阿伦特啊是在讲说，这个罪恶的艾希曼呢，他不是一个罪恶的灵魂，他是一个普通的灵魂，他是一个一般的人，他只是啊一个没有什么思想的人，一切都听命行事的人，所以呢，他不是什么穷凶极恶之人啊，这大概就是这样的观点。那么阿伦特，我这地方我要稍微讲一下阿伦特啊，我们刚刚已经了解到他这个。1961年的时候，艾希曼大审，是我五月，是这1961年4月的时候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知道的就是， 在那个1950年的时候，那阿伦特已经是一个正教授，他已经是在美国学界已经非常的有名的了，这么有名的是备受瞩目的人，去当特约记者所做的报告啊，他所写的每一段这个文字啊，所做的每一段的发言都非常的吸引人啊，都引人注视啊。那但是呢，大家对他最后的一个结论呢，其实抱以啊非常多的批评。这个批评呢，一直到现在哈，也没有停止过啦。但是啊，你如果去查一文章，你会发现呢、啊，批评他最多的人呢、啊、是犹太人，犹太人学者，犹太人媒体啊，这是这个是要问说为什么。这是批评的最多的，但是利维坦呢的贴文呢、啊，利维坦他里面呢、啊，提出一些的观点呢、啊，也值得大家去好好去注意的。他里面讲的很多也都是事实，也是很有道理的。利维坦呢、啊，他引述啊，这一些历史学家，对这个艾希曼的研究，尤其引述这个艾希曼在阿克林时期的日记啊，这个发现艾希曼是这么讲的。艾希曼哈、啊，他这个。利维坦讲说艾希曼呢、不是啊，非但不是这个思想有缺失的人，而且是一个井井有条、思想缜密的辨析家。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日记这么写，他说如果真有1000年30万的敌人啊，这是指犹太人被杀的话，那我们也算是完成了使命。利维坦呢就问呢，这个阿伦特是否被这个艾希曼的表演啊所迷惑、所欺骗的呢？这个阿伦特啊认为说，艾希曼在组织和执行这个犹太人屠杀计划的时候呢，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呢？他认为呢，艾希曼是相当温和、官僚的普通人，既非啊心理变态，也非虐待。这个虐待恶狂魔啊，反倒是正常的令人害怕。那么艾希曼呢，成为刽子手的动机呢，按照阿伦特的说完呢，无非呢是想要借由勤勉的工作，能够升迁的快速一点而已啦，是一个普通人啊，只是为了想要有前途啊，就去执行这样的计划。这样子的一个惨无人道啊的杀戮计划。阿伦特在他的这个一些的论述里面呢、也提到过，他说艾希曼呢、对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从来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为他完全不能站在他人立场上去思考问题。正是啊，严尼这种啊特定认知能力的缺失，再加上所处的环境，几乎不可能让艾希曼呢思考或者是认识到自己正在行恶，那他才犯下了这些滔天大罪。所以呢，阿伦特呢就把艾希曼的这些性格归纳是就是平庸之恶，就是本性灰恶了，只是凉薄而愚蠢，是个随波逐流的人。那么利维坦呢，对这个显然是不认同的啊。这个啊，平庸之恶，在那个阿伦特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啊，他用一个字叫 banality 啊，这个 banality of evil 啊，那这个 banality 的意思呢，就是。这指一个人呢、很平庸，很没趣，很无聊，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普通，他不是啊一个这个什么样啊有思想的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这个普通人只是一个官僚，指的哈、更多指的哈、是一个政权下面的这个行恶的工具，也就是最主要是比如说军人啊、警察啊、公务员啊等等这些人。我前面啊也讲到，就是说这个话题有关于平庸之恶这个话题要一直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阿伦特 到底想要做什么呢？阿伦特呢，他提出这个平庸之恶的概念呢，我想他就是为了要对抗这个专制集权的体制的，因为他认为啊，这个专制集权的体制，他要行使他专制集权的统治，一定要有人。这些人呢，也就是这些政权利用的工具，而这些人大部分呢，都是一些的极普通的公务人员，含军人、警察、公务员等等。那么我们后头还再稍微这个分析一下。那不管怎么样哈，这个利维坦还有其他的批评者，他们都认为说，在这个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中起关键作用的这个艾希曼呢，你说他没有主观作恶的动机，他们认为是绝对说不通的啊。那利维坦这样的看法不是没有依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啊，有很多阿伦特的过去的很好的朋友同行，这个甚至啊这个故旧，都因为这样子啊跟他划清界限了啊，他们非常的不认同啊阿伦特把艾希曼讲成是一个普通平凡的奉命行事的人而已。这个哈利维坦呢哈，利维坦就是他就指他说这个阿伦特哈是完全忽视了艾希曼的这个邪恶的那一面，这让他在艾希曼审判十年之后，他还会写下了说，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呢，他是一狂热的纳粹主义分子，或者是拥有特别的这个作恶的动机。所以哈，利维坦呢，他对阿伦特的这个平庸之恶，他是显然是说很不以为然。那于是呢，我就要问问自己啊，我就问问我说，那我的看法怎样？我就自问自答一下。我也认为阿伦特啊，不可能啊，不知道说艾希曼呢，其实是一个性格上非常阴暗，这个，思维啊是很缜密，行事啊非常小心，然后呢，他工作非常的积极，我也不认为阿伦特不知道，其实啊，他所面对的。这个艾希曼呢，其实也不是一个怎么样平庸的人，他只是有一个平庸的身份而已。他的平庸身份就是他的级别了啊。当时呢，这是纳粹啊禁卫军的一个中校啊，中校职务不高嘛，那么一个中校去执行这样的任务，只是一个奉命行事啊，表面上来讲奉命行事的一个普通的军人啊。但是我的解读是不太一样的。我认为阿伦特是在做一件事情，或者想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要透过他的一个声望，要透过他特别的身份地位他的一言一行都引起媒体追逐注意，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他想做一件事情。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他的原文是四个字 ：banality of evil。我们知道哈 ，banality 就是这个平庸的意思 ，evil 是邪恶的意思嘛。正常来讲，我们讲是说平庸之恶，我们应该把那个 evil 摆在前面，变成是 evil of banality。但是呢，阿伦特呢，他的用法是变成是 the banality of evil， 这是 banality 跟 evil 两个字啊。是同位语的啊，但是呢他在学术上的时候呢就会变成啊定义不清楚啊，就是定义那样，这个 connotation denotation 啊不是非常的清楚，因为不清楚嘛，所以就会引起探究，就会引起注意嘛，所以呢创造这个名词，首先呢就在这个英文的世界里面呢就引起很多很多的讨论了，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到底阿伦特想要干什么？他认为他想提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就是要警惕那些这个著作违劣的人，同时也要警惕世人，说这些这个普通平凡的这个执行公务的人员， 那么你是在这个助纣为虐，但是你自己并不知道，或者你自己知道也不太在乎。但总而言之呢，提出这个概念，告诉世人，就是呢，这个其实一个政权要为恶，上需要有执行者，而这些执行者就是你我都可以看到一些极普通的人，而且为数非常之多，而且这些人呢，所做下的恶啊，是为恶的这个作孽啊，加重起来啊，那是非常巨大、非常的恐怖的。阿伦特提出这个概念啊，如果获得了认同的话，那大家呢就会探究啊，就会探究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可不可以说，因为你是一个执行公的人，然后你可不可以以说我就是执行命令、执行公务嘛？我因为我就可以脱罪。那艾希曼这个审判啊，那阿伦特里面呢哈，他这个虽然呢他用平庸之恶来形容啊，来形容这个艾希曼，但是呢，他正如同利维坦文中所写的，他始终呢就是把这个艾希曼描述成一个战犯，而且赞成了以色列法庭呢对他判处死刑啊。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日呢只是一个简单的报道，这个简单的报道呢就是艾希曼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最后呢他终于被这一个剥夺了这个生命，判处死刑啊，执行绞刑啊，然后这事情就结束了。那这样子哈，对于对抗这些专制体检体制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望比较有用呢，还是呢把它转化成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叫做平庸之恶，然后大家来探讨的结果之后呢，就会知道说这些为恶的行为当中必须要有助纣为虐的人，而这些人是你我之间大家所熟悉的非常普通的人。那再来呢就要追究啦，可不可以以这个奉命行事之名呢而逃避这个法律上的责任呢，可不可以做到。我们先且不谈艾希曼最后已经被判处死刑嘛，而且也被处以绞刑啊，这个绞刑现在应该很少看到了吧，现在都是讲人道啊，还有一个什么这个毒药的这个注射啦，或者是枪毙啊，这个一枪毙命啊，绞刑呢是很痛苦的。那么这个艾希曼呢他已经被处以绞刑，那么我们就要问那还有未来还有很多，还有许许多多这个平庸的人，然后为恶的平庸的人，将来能不能够逃避法律责任呢？还是呢会步向了这个艾希曼同样的命运呢？这是法律上非常有趣的问题的啊。这个叫做这个概念呢、叫做阻却违法啊，就是说公务员呐、或者公务人员，他说我必须要执行长官的命令嘛，所以呢我这个执行命令啊，不然的话，我如果不执行长官的命令，我会变成违反命令呢、我会受到惩罚，那你叫我怎么办呢？对不对？于是呢，这个阻却违法，这个概念呢这个阻却违法这个概念里面，就是要好好的探讨一下法学的概念啊，这个可以开一个讲座哈，来谈这个相关的法律问题啊。不过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说，你是一个公务人员，你必须依法行事，不是吗？依法行政啊，对不对？依法执行命令呢、所以说，如果这个命令是违法的，那你当然不能执行啊。譬如说，你长官叫你去杀人，你可以去杀人吗？你长官叫你去偷窃，叫你去强盗，你可以吗？于是呢，我们这样问一个问题啊，那公务员、公务人员必须依法行政啊，那请问你的长官是不是公务员，是不是公务人员呢？他是不是也要依法呢？好，所以如果他违法的话，那他是不是应该要受到法律的诉追呢？ 啊，这些问题，这是很浅显易懂的道理了。不过在这个执行的时候就稍微有点复杂。在这个法律上啊，你就要你就是在法庭上攻防的话，你要逃避责任啊，在法庭上就是讲证据啊。所以要任何的法学家、法学教授，如果你问他这个问题，他就会告诉你说，那怎么样来阻却违法啊？大概呢，他会告诉你这样做。第一件事情呢，你认为长官要你执行这个命令有违法之嫌，那你就上个报告，写个签呈，上面写说，哎，这个长官你这个命令啊，这个是这个有违法。有违法之余啊，啊，所以我要请示一下，那这个违反了什么什么法？那这个怎么办呢？我怎么去执行这个命令呢？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那就是长官批核啊。长官说这个没有违法，好，我承担这个责任，啊，他签准了，好，那你获得了，这个就是证据了。那这证据呢，就要好好的保存。所以简单来说哈，世界各国的这个法律啊，都有关于公务人员任用相关的法律都会有这么一条，公务员必须服从长官的命令，但是呢，公务员呢必须要依法行事。那公务员依法行事当中呢，这个最重要的要保护自己。那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要想尽各种的办法，哎，既不要去影响前途，然后又可以获得啊，哎，这个一个执行命令的依据，那就是合法的啊，有效的。一个长官的一个命令，所以长官啊用口头指示啊，我认为啊这个口头指示叫你去干什么事情呢、啊？不留下这个书面啊，让你没有证据，我认为这个绝对动机不单纯。因而呢，简单来说了哈，我认为哈、啊、这个哎阿伦特提出这个平庸之恶啊，就是要警惕啊这些公务人员，而且也要。使这公务人员呢、啊、他在顾及自己的法律责任之下呢、啊、他做对于、啊、他认为、啊、没有问题的，他认为、哎、可以、啊、凭刑事的自行违法的命令呢，要再行善事、啊、我认为、啊、阿伦特、啊、提出个平庸之恶呢，是有很伟大的贡献。这个伟大的贡献呢，是因为说平庸之恶这个概念呢是非常简洁有力的，是因为呢这个平庸之恶它的影响啊，除了这个细数过去之外，它影响未来，所以这个平庸之恶的价值啊会向未来延伸的啊。但不管如何啊，一个伟大的一个政治哲学家啊，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呢、啊、他不会说啊是鲁莽行事的、啊、他一定是经过啊哈、啊、这个经过这个深思熟虑之后才是这样做的啊。他应该也是了解了，他提出这个概念呢，一定会使一些人呢、啊、对他严加批评。所以啊，阿伦特在很长一段时间呢，他并没有提出任何的辩护啊。那他这个，但是呢，这个基本上啊，国际上的学界啊，他对这个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还是出于这个正面肯定的。阿伦特啊，他的贡献呢，哈，不仅止于此啊。我们都知道哈，阿伦特他这个，就是在这个1975年呢，就这个过世了嘛。哎，我刚刚讲了哈，就69岁啊。但是一直到今年为止，1975年，现在已经2018年了嘛。一直到今年为止啊，各国啊的政治学专业还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去讲述阿伦特的思想。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啊去传散这个平庸之恶的概念。所以你看这个阿伦特他的贡献呢会延伸到未来，这个未来的未来。他其实有很大的观念，这个啊就是出于这种一个伟大学者啊的一个对一个人类的关怀。所以阿伦特啊他曾经讲过啊，第一我不是这个德国人。第二啊，我也不认为说，哎，我是一个犹太人啊，概念上的啊，但是呢，我是一个人，那我关怀的也不是哪一国人，啊，或者是说关怀我同属于同族的这个犹太人，我关怀的是人类，关怀的是每一个人类啊，让这个人类呢都能够享受到自由，享受到正义啊，不每一个人呢都有 法的概念，每一个人呢、啊、都有这个人权的概念，借由啊这个平庸之恶概念的提出啊，希望能够达到啊使这个人类最终啊能够脱离啊专制集权啊统治的桎梏。所以这个我认为啊阿伦特这个提出的这个平庸之恶、啊、其实啊是一个这个是一种啊这种伟大之爱。好，就像我题目所说了。好，那我这个今天呢、啊、就简要报告到此啊。那这个由于啊这个非常的忙碌，你看我这个声音都沙哑的啊，今天太忙了。啊，这个谢谢大家的耐心啊，也请我们各位群友啊不吝的这个示正指教啊，谢谢。这个稀土进士先生问的就是，阿伦特跟他的老师海德格尔啊，在这个思想上是不是有的不同啊？那基本上、啊、在政治哲学上来讲的话，就是在认知论呢啊，没有什么太大不同了、啊，因为他是师承他的老师嘛。但是在政治立场上啊，有很大的不同啊。那这个阿伦特啊，在他那个有生之年呢、啊，他提出很多的论点啊，也就直接啊这个批判了、啊、这个海德格尔。但是这个海德格尔呢毕竟是一位大家了，所以呢海德格尔呢他有他不容易撼摇的地位。但是海德格尔呢在战后的时候呢，他在这个荷莱德堡大学啊，他的那个教授的身份被质疑，那时候在要清除啊一些纳粹分子。那么这个海德格尔呢就是他当年曾经当过这个弗莱德堡的这个大学的校长，他在那个就任校长的时候发表那个演说啊，那个时候他已经完全的一面倒向了纳粹党，而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奋进的，同时呢他也是纳粹党的党员。那这个东西就会使说一个被迫害的犹太人呢，像那个阿伦特这样的人呢，跟他老师在立场上完全敌对的关系的啊。因为这是后面的问答的部分，你问的问题其实是非常的深奥啊，在这地方不容易讲清楚啊。也许啊可以请您上网稍微查一下啊，这是一个很容易的找到答案的一个问题。还有那个周雪专周兄啊，那个您提的那个概念呢、啊、相当的深奥。所以我一时啊我没办法这个很快速的就把你这个里面所讲的一些的微言大义啊这个了解清楚啊。不过、啊、你问到说历史会对这些的为上为一个怎么评价，我倒是以我个人啊很浅显的看法啊。我认为啦啊不管啊是你是一个学者或者是你是一个政治人物，其实啊你如果能够本著于良知，本著于良能去行事的话，不管呢你在位的时候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污蔑或者是扭曲，最后历史会还你公道了。这就是走在一个正轨上，就是呢我们哈、啊、必须要先承认啊，我们是一个人的社会，在人的社会里面大家是平等的，人的社会里面呢、啊。有一套这个大家公认啊，的一个形式的一个规范啊，你也可以称之为最简单像自然法的概念呢、啊，等等这些啊，所以照我来看的话，那很简单，要不然你就服从自然法的概念，要不然呢你就依法行事，依法行事啊，大概呢也不会啊失去差距太多。那么历史呢对于这些政治人物对于这些伟大学者的评价呢，最后啊都会回归到我说的这个规范上来了啊，那就是啊就是人类啊作为一个人啊，就是阿伦特所说的作为一个人怎么样的去善待人，怎么样去这个有注意啊人的尊严有所发挥啊，最后都会在这上面，而不是啊你去攻略了多少的这个领土啦你去啊这个累积了多少财物，都不会是这样子的。最后呢是那个经得起考验的思想能够留存下来，其余就被历史的潮流所冲退了。啊，那个天鹅绒革命啊跟这个阿伦特的思想有没有什么关联，我说真的我并不清楚啊，因为这个要做实证研究也太难了。但我认为啊阿伦特的思想影响很多人啊， 为什么？因为一直到今天为止啊，世界各国的政治学的课程上都必须要讲述阿伦特这个人其人其事啊。阿伦特所主张的这些东西，他就是、啊、怎么样的终结极权主义，怎么样去对抗啊专属体制啊。所以啊，天鹅绒革命呢、啊，到底受到阿伦特多少的影响呢？应该是多少会有影响，可是呢，影响多大呢？我想啊，这个大概很难评估吧。这有关于平庸之恶，是不是可以认为是一种被动之恶呢？或者在体制内无意向的行为呢？像这种东西啊，是很难的啊，去精确的去回答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些的公务人员呢，他们其实他本身并不是没有是非观的，他们只是认为说，在一个保护伞之下，他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呢，有人替他扛啊。但是呢，证据与历史啊，这些都靠不住的。最靠得住的就是法律啊，最靠得住啊，就是人类啊，大家所共同遵循的规范。我特别在这边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平庸之恶的意思啊，这个平庸这个意思就是一般人呢、啊，普通的人，这个他相对于呢就是一个决策者、政府的高官啊等等的这些啊，所以啊我们经常啊都可以看得到的啊，比如说像文革时期的时候呢，在一个洪流之下。这个很多人呢、啊，他就是恣意妄为的。他难道他不知道这是违法了吗？难道他不知道这是错的？知道的。但是在当时的时候呢，被当时的情景所吸引的。可是，一旦呢、啊、清醒过来的时候啊，他就要面对这个法律的追究，啊，像那个转型正义啊，就是的概念呢、啊，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